锵锵三人行，这个要到要快过春节了啊，也就算是农历年的这个年末。嗯，一般这个时候啊，我有一个关心，我就关心呢、啊，谁能挣多少钱，谁能分多少钱？因为过去来香港有的公司就是说发13个月的工资嘛，差不多 13个月算少，你看你干哪行？ 有的是发14个月的，真的就是说到最后2个月，到最后这个时间发一笔叫花红。 对，你如果是做金融呢？有的人是发30多个月， 真不要脸，真不要脸。 你这反应， 最近不光我啊，我所崇拜的美国人民都说不要脸了。美国人民，你知道吗？最近对华尔街齐声高呼不要脸，为什么呢？说华尔街经济寒冬，华尔街的年终奖金，我跟你们说说啊，哎呀，我觉得极大的兴趣， 咽一下口水。 哎，真是，这个雅虎财经透露，摩根斯坦利公司的 CEO 年终分红4000万美元，美国摩根大通公司员工预计平均每人会进账46.3万美元，美国高盛集团发钱更不手软。预计就在这个时候，平常工资都不算的啊，向每名员工发放年终奖，大约59.5万，就60万 dollars 美元呢、啊，奖金呢、啊。这个花旗集团的部分经理近来还感到失望，因为他们估算今年2009年年终奖总额大约53亿美元，未能超过2008年的水平。可是你们花旗银行要注意啊。你们眼下员工的总数远少于2008年呢，就这只是算那个平均数。 因为炒了很多嘛， 炒了很多人，嗯，还发这么多的钱。然后呢，花旗集团的创始人约翰·里德老爷子都不干了，说没有任何一件事情告诉我这些银行高管他们从金融危机当中吸取到了半分教训，他们根本生活在另一个世界，根本不懂吸取教训。而且美国国府都说了，你那些个吧，政府没援助你们的就罢了，接受政府援助的， 这些都是接受政府援助的 啊。整个银行的业务要靠国家钱垫进去才能不破产的， 还分这么多的钱，嗯，你说他应该不应该呢？ 不是，这不是应不应该的问题，这是他能不能的问题，这两码事儿。什么意思呢？就我觉得更有趣的是，他们居然能这么干，你们考虑过这问题？就是说，你说他不应该吧？但是他有能力这么发，而没人拿他能怎么办？嗯，包括现在美国政府也拿他没办法，所有人都拿他没办法。这些机构啊，其实当初美国政府决定要救他们的时候，就已经出现这个问题。就有一个最近两年大家都常常形容这些大的金融集团，叫做大的不能倒，对不对？ 对， 就因为他大的不能倒，他怎么会那么大呢？就是因为过去30年来全球经济开始金融化。那么全球经济金融化指的是什么呢？就是越来越多的实体经济的创造财富的能力是转移到这些金融行业里面。我们要注意，过去几年经济增长里面其实很大一部分的确是来自这种产业这帮人，就相当于今天我们在大陆上看到越来越多做实体产业做企业的做实业的人开始不干了，干嘛？炒楼。 炒楼。 对，那所以将来楼这个楼市股市其实财富主要来源。 现在大陆的楼也是大到不能倒。 对啊， 我们楼如果崩溃的话，我们的银行系统要受影响。 没错，香港就这样， 跟油相关的、跟楼相关的相关很多产业都会受影响。 没错 ，GDP 就会受影响，这是大局，所以它就变得了荒谬到不能倒的地步了。 没错，那你想想看，从他们的角度看来，他们这帮人过去在那个金融业的黄金年代，他们是觉得自己是全世界经济的主要的火车头，是天之骄子。他分这个成分这么多，他觉得他很应该，他很值得。嗯，好了，那他们整个问题在于哪？金融危机的起源之一是来自于他们那个游戏的方式，那个游戏的方式过去是被鼓励的嘛，对不对？那种短线的那种投资贪婪，甚至有欺瞒，然后把有问题的独债包装一下，说是没问题，在同一个逻辑底下，那么他觉得整个世界是如此美好，如此正常，如此健康。好了，问题来了，要倒的时候，但又因为它真的很大，你政府必须用纳税人的钱去救它。 对， 好吧，救完了它之后呢，他的感觉就是，你们看，你们都还救我呢，你都还要救我呢，就更加证明其实我不一定有错， 而且 我有问题，你拿我没办法。 现在为了逃脱这个危机啊，他们内部都怎么聊啊？ 咱们赶快啊，因为他们现在复苏了，你知道吗？ 嗯， 就是你危难之际政府救了你一把，他们说现在我们赚了钱了，赶快把政府的钱还给他完了， 对 对, 对， 还给他完了你管不着了，我还是大鱼大肉分钱。 嗯， 所以说啊，你知道我就觉得咱们不懂经济学的人就相信一个理儿，一分价钱一分货，这个世界上有一块钱的货币就有一块钱的东西，但是现在看来呢，你可能只有这么多东西，但是你这钱呢涨得特别多。我看到有一个评论呢，就说中国人原来不能理解，比如说当年说邓丽君出场费怎么能那么高啊，一个无产者工人劳动了一年买不起一张邓丽君演唱会的门票了， 嗯， 说不能理解，但是后来我们慢慢理解了，这是明星嘛。有人这个大陆有人写评论，就是说 一年买不起一张门票， 就是说这些个华尔街的这些人，你也可以把它理解成他就是资本世界的明星，他拿这么多钱啊也不是完全这个偶然的，就是说你比如他，我就学会一个词儿啊，过去文道也曾经提到过，就是说呀，全世界的投资者都需要看着他们，因为他们是最知道哪里这个边际收入高的，就是说钱生钱嘛，一块钱能生出十块钱，他最懂啊，咱们确实不大懂，那他就懂在哪个地国家哪个产业这个边际收益最高。这就让我想起啊，现在的这个人呢、啊、聊的都是边际收入，我们显得是多么的土。最近国内也有人说啊，劳动者的收入太低了，跟不上经济发展。我就拿以我自己为例，我就理解了这个问题。就好比说，我其实我的哲学是打工仔哲学，我是最希望凭着我的本行，我把我的这个本事啊练得结结实实的，然后一分价钱一分货，我凭着我本行拿这个酬金。可是社会变了，我后来发现呢，那人家拍个广告就能拿我本行酬金的好几倍。 不，这还不一样。 甚至说去炒股票。你看子东老师刺激成这样。 刺激了。但我跟那个孩子说，拍广告啊那还叫做是付出劳动的。 哎，但他那个劳动跟我主持一场节目下来的劳动完全不一样。 对，我知道，但是你说的所谓的边际收入更主要是集中在什么地方？记不记得有一回我们节目子东不在，我们两个加另一个上来，还那是金融风暴前，还谈这个，我还被人笑话嘛，说我太土了嘛。为什么？就我跟你想法一样，我是觉得收入最好是来自工资，我觉得很踏实，为我付出的劳动力获得我的饭碗。但是呢，这个社会有越来越多人，其实他是比如说存了一小笔钱开始投资，投资有道赚到钱，再继续下去，最后这一块会成为他绝大部分的收入来源。比如说他这个钱可能是买基金、买股票、买外债、买黄金、买期货，或者是炒楼、炒地盘，各种各样的东西啊。那么这个是很多资本主义社会里面很多人发财致富的主要来源，包括香港为什么炒楼的人多， 对， 现在的大陆也是这样，就越来越多人依靠这个。所以你看我们社会的轨迹啊，就过去几十年来靠这种东西来赚钱的人越来越多，那我们刚才说的这帮话就是他怎能不赚钱， 他领导， 他就是 他领导世界潮流， 对，他就是帮 你搞的。你们讲这个话题我就气都透不过来 啊！ 关键透不过来是什么呢？我觉得现在从事这些就是你讲的，你正常工作收入不如那个其他的收入的情况， 那当然啊， 但是你要区别两种情况，有一些人呢他们是专业做这个，这是他们的工作，他们的 professional 就是把十块钱变成一百块， 对， 所以这是他们的工，所以他能炒到，这是他的成就，他炒不到，这是他的失败， 对。 但是社会大部分的人来说，他不是，比方说我是修表的，我是油漆的，对不对？我是，所以你当你也这样做的时候，就面临这个大问题了，就是说你有一个选择，一个选择就是说 ，OK， 我现在有一千万钱，但是九百万我知道我是炒来的。我一百万我是努力劳动来的，但我还坚守着一百万，因为我的人生其实靠着一百万过的。 嗯， 那有这个九百万，我生活的好一点，那好，我也不拒绝。但是我还是做着一百万的事情。 嗯， 人要有这点信心就好。但是要是你乱了，一发现说，哦，原来喝茶可以喝出九百万，那我整天干一百万干什么？就放弃掉了，那就惨了。 徐老师，我跟你讲，问题是一百万现在也守不住了。我不羡慕那些个富豪，我稳守着我现在这一百万。可是现在你知道吗？有人告诉我， 你的100万呢， 对对， 你要拿存在银行， 对对， 这个钱都毛了， 对对， 未来有通货膨胀的危险，即便没有，整个货币是呈现一个贬值的趋势， 对，人家多了等于你少了， 等于你这个钱呢老老实实存在银行，你也就在慢慢的就不值钱了，那么你就逼着你，比如我现在我就不懂啊，我就到银行去打听，说你呀不能存银行，你转移转移，是不是买黄金呢？说买黄金也不干嘛，说买个最稳当的股票，我只是想转移一个我存钱的方式，我甚至不要什么利息了，但至少不要说我这钱过两年毛的什么都买不了， 对， 你明白吗？就是这个社会逼的一个老实人没办法一门心思干你的活， 对， 你得理财， 对， 你得想你在银行里的钱，要不然被人夺走了， 所以就是这些人带领的潮流做， 而且要想为什么我不是赞成这个这帮人这种做法，而是我要告诉你他们的逻辑，他们的逻辑是这样，好，你刚刚说的对，所以每个人都要理财吧，对吧，那每个人都要理财，谁来给你理啊？ 对， 就他们给你理啊，那这帮，你想想看，假如今天你窦文涛你原来存了100万，过了10年之后，这100万变了1000万，这谁功劳？他功劳，他帮你挣了这么多钱，哦，他现在 我 分点不行吗？ 怪不得那天我们讲，怪不得那天我们讲那个张磊啊，就是给那个耶鲁大学捐了888万美元的那个人，当年报人大，他都不知道国际金融是怎么回事，他是状元，第一志愿就是国际金融。去一下广告，锵锵三人行，广告之后见。 所以现在问题在哪呢？问题在于呢，我觉得我们不能很情绪性的看到这个数字就是太不要脸了，你们这帮人这么骂，这种反应呢是一种比较情绪的啊，因为他们赚了太多钱了你不高兴， 而且带来了我们的灾难呢， 对，所以呢我觉得要整个思路啊要看到根本，那个根本是什么呢？就是说为什么他们会拿到这么多钱，就像我刚才讲的嘛，因为他们是过去几年主要的经济力量，每个人都要理财投资，每个人都靠这个挣钱，所以他挣钱，所以真正要根治这个问题只有一个方法，就是整个经济啊不要再那么过度的金融化， 所以 那怎么样不再过度的金融化呢？比如说回归到传统的实业呢，那有一个方法，其实这个方法只不过金融风暴前没人敢做，现在可以开始试了，第一就是每个城市每个国家开始对银行业金融业加重税收跟特别费还有管制， 收他们200%。 那为什么？那为什么过去不敢做呢？过去不敢做理由是这样，因为这些人全球流动，他还创造财富。你比如说，光我伦敦，我说我伦敦金融中心，因为这银行，我就好好的治一治你们这帮家伙。你一治好，那他说拜拜，去了纽约，去了哪？ 他还流窜作案， 他还流窜作案。那别的地方呢，还是欢迎这些人来，对不对？但是问题现在出现什么苗头，就伦敦这个金融中心首屈一指的国际金融都有点受不住了，说开始要想这种方法对付他们，纽约上就开始有这个共识， 他们之所以存在拿到这么多钱，具体的来讲，一是因为西方它除了贫富要公平之外，它还有另外一个同样重要的精神，就是合约精神，所以因为他们虽然拿这么多钱，因为他们当初跟公司签了约，所以你要取消他的工资你违法，所以虽然这个事情我中国人就是想这个西方就常常这种很不合理的事情但它合法， 嗯， 所以你没办法，另外呢它也有群众基础，中国现在有多少人白天在看股票下午在偷菜，这些人就是这支队伍的群众基础， 这 个比真的好好做实业，你在你有现在还有八级钳工吗？以前讲八级钳，现在还有工程师，小孩说我讲长大了做工程师吗？ 没错没错，我跟你讲也不能全怪他们，因为我们有些女主持跟他们也挺好，对吧？我 没错没错， 我有机会跟他们聊天， 还有裙带关系， 就是他们啊也有点委屈，我听了他们给我讲他们的哲学啊，我慢慢明白，我同意文道那个，就是问题啊在根本上不在于某几个从事某个行 业，不是个人问题， 不是个人，就是我就看到一个什么呢，人类创造财富的万丈雄心呢，好的时候讲是万丈雄心，不好的时候就全变成贪婪的贪心，万丈贪心， 就是一句话，好逸恶劳嘛， 就是想 他也很劳的，其实 想膨胀，所以子东讲的刚才讲的是这么回事儿， 不合理，但也许你法律上还真没办法。但是另一件事儿，就要说回到国内了。有件事儿，最近这个国资委的那个领导李荣融专门讲了，就是国家呀，好像对国企的老总， 嗯， 好像有一个严格的一个限薪令，被俗称限薪令。 嗯， 那么李荣融就讲啊，出乎我的意料，因为我过去听他们在网上吹说这个国企老总拿太多了，有人拿什么几千万的年薪， 没有那么多，没那么多， 但是这次说了，说其也没有那么高。李荣融讲呢，就大概平均年薪60万，而且呢，他就说最高的也就是2007年有个人拿了133万。他说，而且我还是采取什么呢？先给60%。40%呢还得看你的绩效。最近他又在说呢，就是说分成三块，那先给你个基薪，不是缉拿的薪啊，基本的薪资，然后呢还有一个绩效，就是根据你的表现，还有一个中长期，这么着。那么可是有人就讲了，说60万也太高了。为什么呢？说是说这些人如果他拿60万的话，年薪60万的话，那么主管他的那六大部门，如果你说国企这么个大摊子啊，这个能力大责任重，所以应该给他60万。 那我部长呢？ 哎，那么温家宝总理呢？ 我副总理呢？ 听说温家宝总理年薪也不超过20万。那么就是说温家宝总理管的摊子还不如你大吗？ 这个事情非常， 这个有点， 但是这里面啊，我觉得这么分析是有问题的。 嗯， 第一他误会了一个事情，就是说你这些人的薪水收入啊，你不能够跟温家宝来比，你要跟他国际同行的人来比。 但是他又 比如说我，对， 那差太多了。 对，啊，你别说你我们中移动老总的话，他这个收入你拿去跟 AT&T 的老总比，那就没法比，对不对？那么假如说国企真的要做企业化，比如说将来要全球招聘的话，你怎么请人？而且还有一个很大问题，这会埋下一个贪污的一个一个欲望。因为比如说你很简单嘛，你出到国际场合，你发现你同行那些吃香喝辣的都这样，然后你拿一个年薪几十万的，对不对？ 这 以前中国银行不就出过这问题吗？然后第二个问题啊，我觉得讲薪水在中国没意义。中国谁靠薪水啊？ 嗯， 你相不相信他能花的收入就是60万？ 长久来说，还是要想个办法来解决这个问题。虽然目前现实是薪水只是部分收入， 对不对？谁都知道， 但是长远来说，从什么一个道理上，这个真是很难的， 啊，很难 的。哎，对，一方面就像你刚才讲的，要是像现在这个银马， 嗯， 它跟海外没法比， 嗯， 不要说这些中资的老板，就在香港有很多中资公司嘛，他们跟香港的老板跟海外的老板在一起 也没法比啊， 他就没法比，所以他就很苦啊， 对啊， 逼着他要贪啊， 对啊， 逼着他要在人工之外另外给媳妇啊那个儿媳妇的哥哥啊怎么去找生意，他因为他的赚的钱跟他的权利很不很比例， 嗯， 但如果说为了消灭贪腐把他的那个待遇 薪水加 弄到像任志刚他们这样高的话，嗯，那党内国家官员，因为他们都是国家党任命的， 对， 他跟其他干部的那个差距怎么办呢？ 然后呢， 造成了新的矛盾吗？ 跑去主管部门呢，说我哎，让我干干那个，我给你， 对，我 又来另一轮贪污了， 我到下面的公司里去做一个副总经理吧。 这事儿很难办，他又是国又是企， 对。 锵锵三人行，广告之后见。所以就像刚才子东讲的，就是说啊，你要跟国际同行比，这个大国企 完全没法 比，那拿的太少了。可是呢，人家又说了，啊，国际那个 CEO 啊，他比如说私人公司，那他挣得多，他亏了也全是他自个儿的呀。或者说那种职业经理人，他都是有人家的那种专业市场奖惩机制。我们这个呢，有人说他仍然是公务员。那么如果是公务员，你跟你的同级公务员，或者说这公务员有没有只有激励机制，就是你有业绩就把那三分之一发给你，那么如果你没什么业绩呢，你也不赔偿。 所以这帮人呢就很奇怪，他有时候他又兼具一个国家公务员的层级身份， 比 如他是什么级别的又这么帅，那你这种身份， 然后你再看简历呢，你更有意思了。你比方说外国的大企的，你可以看到他是什么地方的博士，他商学院，他在什么公司，什么公司，什么，对不对？ 嗯。 那同样，我们的国企的这个领导，你去查，他可能是原来哪个县长， 县委书记， 后来在什么地方做、做地委的一个干部，然后调到什么地方的一个什么局长，他做的事情跟这个完全不相干，他是另外一条路线上去的。 可是他们有些人议论那个，我觉得也呢不大可行。你比如说说这些国企领导说企业亏损了，他们要负责。那你要按照公务员推论，我就想，好比说咱们要保八，那如果国民经济没保八，温家宝总理要自己掏腰包赔吗？这说法说不过去。 所以呢，其实关键在于什么？现在这个国企需要个很大的一个体制改革。这个改革包括几方面，第一就是它真的要更进一步的企业化、专业化，它要越来越脱离管，它可以资本是国家的，但整个管理人员构成完全是企业模式。 哎， 然后呢，第二呢，就是有个很大问题，它的整个收入啊，各方面呢，要真的是跟利润各方面来挂钩。但是这个利润啊，这还是在我看来才是今天国企最大的问题。他们上缴过吗？ 再者说，你的利润有多大程度上是因为政策垄断而得到的利润？ 大部分吧，我看有很多大的国企。 嗯， 那么在这种情况下，你这个利润得来，既然你是得益于因为国家政策，你有垄断资源，那这个利润要该上交啊， 回报国家。 就比如说很多经济学家，不论左派右派都讲过嘛，你要不就全民分红，那我们大家都很乐，对吧？大家分 成。陈志武讲的设立国民基金， 对，要不就国民基金，很多事可以做，对不对？但是问题是你这些这么多年来这些钱呢，对不对？ 就是这个事儿，你这个企业搞好了，咱也不知道究竟你是个有能力的人呢，还是得 益于还是因为就是这个制度运气或者是 资本红利呢？ 对 吧？你弄也很难评考核嘛。